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 what I really mean, your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the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 in the world. 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嘅北上频道，真正嘅最后一节嘅，咁啊，将呢一首 Elton John 嘅 Your Song 咧，系送俾大家，咁啊，作为我一份礼物啦。咁啊，呢一首歌都有我好多心声入边，咁啊，包括其实都系做呢个节目咧，其实就回想翻八年啦。咁啊，其实都唔知，其实每有好多時個心路歷程都係咧，每一個禮拜都要做呢個節目啦。咁經歷過其實八年裏面，首先就係每一個禮拜未必係會一定係好好心情去做呢個節目啊。咁其實咧我自己個心目中都係咁嘅，每個禮拜咧我基本上都要做兩個節目啦，最基本咁啊一個就係北上啦，一個就係足球啦。咁呢八年裏面其實咧好多時候會有時咧喺一個星期裏面咧好想做足球，又好唔想做北上，或者有時候調翻轉咧就好想做北上，又好唔想做足球。咁視乎咧就邊個節目都係講啲啊，邊個節目啊冇咩講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壓力又唔係好多咁，但係咧就好少可咧係一個星期裏面咧係兩個節目咧都好想去做嘅。咁咧就所以咧就呢啲都係即係呢八年裏面咧其實陪住我嘅一啲好得意嘅經歷啦。咁仲有譬如話唔同嘅時段，我記得譬如話有幾年咧就我又要逢禮拜五啦，秉拎白蘭，就算幾忙幾忙咧，我都要將喺大陸嗰啲嘢咧就抌低佢，跟然之後咧就翻嚟做節目。咁有陣時咧，阿迪就會見到啦，即係拖住個夾啊，行色匆匆啊，咁樣啱啱落車咁啊走上嚟，咁啊又就繼續又做節目。咁我都係嗰句啦，喺我身邊嘅人我就成日都會聽我講，就係話，即係聽我講一句就係話。開節目係好容易，但係要結束一個節目咧就好難嘅。咁啊，好慶幸咧，今晚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咧，我就唔係喺同阿的交惡之中咧係結束個節目，因為咧我即係通常喺網台咧，大家都見唔少嘅，就係咧通常都會係喺大家好不愉快嘅環境裏面咧結束個節目。咁啊，起碼咧就今次即係北上頻道嘅結束咧就冇發生呢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好多人都想知究竟係乜嘢嘅原因啦。其實咧呢個決定咧就都係呢個零禮拜先做出嚟嘅，即係唔需要有太多嘅揣測。咁究竟係咪同言論自由有關咧？暫時都唔係嘅，好彩。咁或者就係仲有就係係咪之前做過 show 已經有咁嘅部署啊？亦都唔係咯，所以話俾你聽。咁我又有新嘅任務啦。咁個任務又呢個任務咧，又要需要到長住翻喺大陸啦。咁我真係唔知係點㗎。咁但係即係其實過往一年，首先即係我諗過往呢一年，大家就已經知道我係其實多咗喺香港啦。 咁我就譬如話，亦都喺 D 一八嗰邊，其實做多咗好多節目啦，包括有時最變態嘅就係譬如話朝頭早做晨早節目啦，晏晝再踩埋呢個自由風啦，再到夜晚咁，我而家同阿 Q 爺又會有個節目係北京飯店，就會喺嗰邊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應該咧，我就已經係兩邊嘅節目咧，我都會同一時間咧，就全部就暫時就要結束曬佢噶啦。咁因為好簡單，就係我新嘅任務就其實就要上咗去大陸嘅長住啦，咁啊大部分嘅時間都要留喺度，我連翻嚟都翻唔到。 你講到好似咧， 係 你007咁樣，我頂你。 我嗱其實咧就阿的就會清楚嘅，2003年開始我做節目嘅，開始喺人民廣播電台嘅時候做節目，其實我都試過走過一次嘅， 係 都幾長嘅時間，咁嗰次都差唔多年零兩年都有啊。 嗯， 咁啊兩年一定有兩年， 有 就去咗上海嘅， 係啦。 咁去上海我又做咗個聽眾嘅，咁今次其實都叫做係第二次㗎啦。咁即係我又要嗱，即係我趁我未忘記，我就先同大家，咪特別係同呢個一啲 D 一八嘅自己友，因為傑斯而即係撐我哋，咁然之後咧就過咗嚟 Rega 做咗會員嘅一啲新嘅聽眾咧，講。鄭重咁樣道一個歉先，因為即係希望大家唔好有一個誤會，好似我困咗你哋過嚟。 明， 同埋咧就係咧 ，Rega 有好多其他有質素嘅節目嘅，咁希望咧即係大家唔好因為傑斯離開咗，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唔支持呢一個台。咁我都話其實就2003年一路做。做到依家今時2015年已經12年，咁真係淨係得一份，即係個叫一個信念，係去維持住，即係維持住個做節目嘅生命咯。咁呢個信念其實好簡單，就係2003年，即係自從見證住呢個大班鬱敏喺商台嘅封咪。然之後跟住越嚟越嗰個回歸之後嗰個傳媒大氣傳媒嘅不濟，咁所以咧就衍生咗有網台呢個咁嘅物體，咁然之後過往呢12年其實已經多咗好多好多嘅網台，咁雖然大家個經營仍然係好困難，咁但係有大有細又好乜都好啦，咁但係起碼大家都係做得網台，其實都係堅定有一個好堅定嘅信念，就係覺得。譬如好似當年浪八講嘅，人民要發聲啦，要開咪啦，仲有就係、我哋喺度每一次埋到個咪度，其實都係講緊未必係一啲啱嘅嘢，但係起碼最低限度，我會堅守住我自己嘅原則，就係講啲我自己相信嘅嘢俾你聽。咁我都係嗰句，就係我唔希望你去好似教徒咁樣去跟住我嘅諗法，但係我希望有多多少少希望可以。inspire 到聽嘅人，咁香港先會有希望咯。咁呢個信念咧，其實一路都堅守住落去。咁我希望大家要諒解啦，就係、其實如果我有得揀咧，即係我都會係繼續係開咪嘅。譬如話，就算其實喺呢過往一個禮拜度因為我有啲新嘅嘢即將要做。咁等陣都可以講係做乜啦，咁跟住咁，但係即係我都有考慮過種種嘅可能性，譬如話我可唔可以即係抽返一日半日返落嚟啊，跟住之後做少啲，做一個半個嘅節目啊等等，咁暫時呢我見唔到有呢一個咁嘅可能性，咁所以呢到最後呢我就其實係好痛嘅呢下都，咁係幾唔捨得㗎，咁然之後都要即係決定要係咁樣做啦，咁就所以嚟緊嘅星期五晚足球頻道聽唔到我啦，咁仲有就北上頻道呢個節目亦都唔見咗啦，咁D 一八嗰邊其實都係一樣嘅，咁D 一八我就星期一嚟緊嘅禮拜一咧，我就會再做埋最後一集嘅北京飯店，咁北京飯店就唔會停嘅。咁我都同阿大班同阿 Q 爺講，最好唔好停啦，因為嗰邊嗰個節目其實都幾多人聽嘅，咁所以呢就我哋好快手咁樣呢就揾咗一位主持，嗰位主持都好有份量， 咁啊，亦都係我覺得好正一個組合。咁咧就其實嗰位主持咧就是、一位女士嚟嘅，佢係嚟自大紀元嘅。咁然之後咧就拍住阿 Q 爺，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又覺得過癮咧，咁亦都可以咧，即係又撐下 D 18嗰邊啦。咁啊，每一個台都要撐下咁樣。咁啊好多人問究竟我會係即係會唔會再做翻節目啊？咁其實我真係答唔到你，同埋就係我唔知道我上去會係幾耐嘅時間，或者係即係上即係快則可能一個兩個禮拜，慢則可能係三五七年，咁所以我根本完全答唔到大家。咁我即係會可以應承大家就係、是、咧開咪做節目呢個心咧，我仍然都喺度嘅。啊，即係雖然有時真係會覺得好攰，話好似今日咁樣，其實嚴重感冒啊。咁但係咧，就我哋都即係我哋都慣咗，咁但即係呢個冇乜問題。咁但係我諗我哋都如果有時間有許可嘅話，我其實係我仍然係好樂意係做節目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一啲對每件事嘅睇法啦，或者係首先即我諗即係最緊要係時間要許可，咁但係我諗短期之內就真係未必搞得掂，咁所以到最後係好慘地去同阿 Dick 同阿 Kelvin 呢就做即係大家商量咗之後就做咗呢一個咁嘅決定囉。 即係頭先所講啦，咁啊先講足球先啦，咁啊哭波桑照舊會星期二晚八點半直播嘅。 嗰、那個就唔影響嘅。係啦，師兄嘅。 咁星期五晚呢亦都會照舊有返足球頻道。足球頻道。 足球頻道亦都唔擔心嘅。因為我哋嘅足球團隊其實呢就好強大。咁同埋呢就我只係對唔住阿 Steven 啦、Chip 叻啦，同埋京一啦，要去辛苦咗啦，咁就希望即係大家努力啦，咁啊記住可以即係我諗我哋做咗好耐，其實足球嗰個節目咧，亦都係即係嗰個節目係我亦都好唔捨得，因為我哋唔係話每個禮拜淨係講下上下盤啊之如此類，我哋真係透過足球去話俾你聽，其實足球唔止一個運動咁簡單，有好多人生嘅哲理喺入邊啊，或者好多管理嘅常識喺入邊啊，或者好多做人嘅道理啊，咁我哋可以或者仲有我哋好 enjoy 分享一啲足球嘅歷史俾大家，咁所以咧、那個節目都係、那個節目其實由呢、這個如果我有份做嘅咧，就差唔多由呢個2003年嘅波正不分同阿土同阿長毛咁啊一路做到依家，雖然改幾次名。喺唔同嘅喺呢個 My Ray， 跟住然之後跟住喺人網，跟住喺 Our Ray， 跟住再轉過嚟，跟住 竹頻冇喺 Our Ray 啦，竹頻係我哋俾佢 file 係都係咁，但係都係 Our Ray 嘅年代啦嚇嗰陣時，我哋就喺一間髮廊入邊都係咁樣錄音嘅，係即係一間剪頭髮嘅地方。咁跟住然之後就再嚟到 Regga 嘅年代等等，咁所以其實係經歷咗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又唔係好擔心阿 Steven 或者 Chip 咧。或者經一佢哋搞唔掂，因為佢哋都好有經驗嘅。咁至於北上咧就冇辦法啦，因為呢個節目又好個人嘅。O K， 即係呢個我哋又會好明白。咁所以譬如話即係我嘅拍檔刁文牛，佢今日其實就唔係好舒服嘅，咁所以我冇叫佢嚟啦。 佢又病咗。 咁咧，刁文牛會唔會自己會開翻一個節目咧？我諗佢係會嘅。我冇同佢商量過。咁我覺得就阿刁文牛亦都值得應該喺 Regga 開一個類似北上咁嘅節目。咁睇下，咁就睇下佢自己嘅決定啦。我哋唔會逼人哋嘅。咁亦都要時間嘅許可等等咯。 而兩樣嘢啦，亦都即係咁樣講。咁暫時性地完咗北上啦，喺 Regga 呢個年，即係北上喺 Regga 呢個年代暫時完咗啦。咁但係亦都咁樣講，希望即係無論係 D 100嘅聽眾又好，或者 Regga 先本身嘅會員又好，甚至係北上好多聽眾都好嘅，係希望各位繼續支持翻 Regga 先呢個台啦。 係啊， 咁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就係、是、當然係嗰個資金啦 ，OK， 咁去維繫翻成個台啦。第二樣嘢就係、義工或者人手上啦，特別係推咪上嘅人手又好，或者一啲technical 上嘅人手都好，我哋係好需要嘅。咁希望各位嚟緊繼續支持啦。 咁呢、這個即係透過呢個機會再講下啦，即係嗱 Regga 台其實我哋就開咗大概三年到啦，咁、就阿 Dick 同埋 Kelvin 好多心機擺入去，咁但係大家都要即係 都是那句這裡其實同 D100 就好唔即係未好唔同嘅 D100 其實就好多人係 D100 基本上 收住一份好微薄嘅人工跟住呢都叫做呢係全職咁呢就去 run 個台。 同埋佢哋一個好專業嘅模式。 好專業嘅模式係啦同埋一個24小時咁嘅模式去 run, 咁大班有佢自己嘅模式。咁呢邊 Red 家亦都有佢自己嘅模式其實每一個網台都有佢自己嘅方法有佢自己嘅生存之道。咁大家都好清楚 ,Red 家係靠收會員嘅。咁其實亦都好多謝好多謝一直以嚟呢幾年都不斷有續會嘅 member。咁但係亦都可以好肯定好好清楚話俾你聽其實新嘅會員係慢咗好多嘅 ,ok。咁但係我哋仍然都係好堅持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呢邊嗰個制度就係、是、你入會。就可以即時下載個節目啦你唔入會我哋都歡迎你免費下載個節目咁最多係遲幾日咁樣。咁所以我哋以前都成日都講就係咪應該收緊嗰個免費會員嘅即係制度啊係咪令到多啲人入會啊等等即係譬如舉個例好似北上咁樣其實好多人都話究竟個節目有幾多人聽㗎是不是真的30萬咁可以嗱即係最後一集話俾你聽啦個節目大約啦每個禮拜啦其實呢就中港兩地夾埋大約係40,000+下載到啦咁以前就高啲嘅。咁但可以話俾你聽就係非會員嘅下載呢係多好多好多好多囉。即係每一次呢每一個禮拜呢大約禮拜四呢個節目一放出嚟嘅時候呢即係一由會員再放出嚟非會員呢就發覺呢個 server 就好似鬼門關大開咁樣嘅。咁我哋其實一路都冇呢啲咁嘅怨言但係我真係好希望大家會知道就係、是、我哋冇乜特別其他嘅收入來源嘅咁譬如好似所以話之前我哋要做個 show 啦咁做個 show 起碼又可以幫返少少嘅交租啊等等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希望即係好希望大家就係、是、就算冇咗北上頻道仍然係撐住呢一個台咁或者就係、是、如果你仲未入會希望你真係會入會又或者我哋唔介意你話我唔做會員啦不過我擺低張100,000或1,000,000嘅 check 啊咁擺低俾阿迪啦阿迪係會收嘅 ,ok, 放心啊一定會收嘅。咁、所以我真係希望大家要即係頂住即係要幫佢手頂住因為其實冇乜收入咁每一個喺度做緊節目包括啊兩個阿總呢其實呢就阿迪總係冇收入㗎阿迪總係全職喺度做嘢咁多年其實呢阿迪總究竟用咩食飯都係一個謎嚟嘅 ,ok? 咁然之後跟住阿墳呢就要啊打份工啦 ,ok? 打份工嚟頂住個生計咁然之後先可以繼續去做節目去維繫呢一個台咁所以呢真係好希望大家多幫手啦咁、啊、就希望我搞掂晒啲嘢返嚟嘅時候呢 ,Redgar 仲會存在跟然之後呢我係會答應大家嘅我搞掂呢我係會盡快返嚟開咁但係我真係答唔到大家係幾時咁或者呢個節目大家就係咁樣不了了之就當咗一個終結我唔知㗎真係今日都話唔到俾你聽。咁究竟我去邊度呢我都係返大陸嘅咁、就幾個地方走啦咁、我暫時都係主要係兩個地方啦咁就東莞啦咁、東莞邊度唔好講啦咁跟住仲有就其實我仲會去雲南嘅即係我會喺雲南都會 stay 嘅、都要 stay 喺嗰度。 香格里拉 唔係昆明嚟啫唔係香格里拉唔好諗得咁撚浪漫啦 ,ok, 咁就跟住係囉咁又過返重新過我嘅屎坑的歲月囉。咁過往一年其實我就已經擺好多時間喺香港咁其實都係同阿黃耀明啊或者何韻詩啊佢哋嗰啲心聲係一樣嘅我諗即係其實你話雨傘對我有冇影響咁我又唔敢好似嗰啲人哋嗰啲咁嘅黑人咁講到自己好撚大個光環咁但係就多多少少係有影響嘅咁所以呢就呢一年就多咗喺香港所以大家見到我就會多咗時間喺香港開咪咁但係即係到其實都要諗即係已經 hea 都 hea 咗一年㗎啦咁所以呢我又要諗下我自己嘅生計啦咁幾唔願意都好都要返上去咁我發覺其實咁呢個亦都係香港嘅悲哀嚟嘅 即係發覺香港係冇嘢撈嘅，即係喺呢度咧冇咩啱我哋呢啲有中年危機嘅人撈嘅，咁所以咧就唯有又係要翻大陸。咁你話好多人問咁，你話喂翻大陸喎，而家有咩撈啊咁樣？我唔知㗎，我可以話俾你聽就喺個環境係相當惡劣咯。咁啊，我唔知道我嘅新嘅嗰個工作或者任務究竟可以做幾耐啦？呢啲即係全部都唔知道。咁啊，特別而家已經係春節前啊，其實咧就我自己其實我盤算咧就應該係過埋個春節咧，我就都要為自己打算一下究竟我跟住會係點嘅。咁但係就少少慶幸咧，就春節前我就有啲即係有啲新嘅嘢去搞啦，咁所以就可以即係就要有意再上翻去先咯。 嗯。 咁但係其實上面嘅環境就極度係惡劣噶啦，即 係春節前。差到， 系啊！ 即系第一样嘢，你近期又有传啦、啊嗯，新年前再执到4000间啦、啊。 喂，冇人计到呢条数， 咪传啫，系啦、 啊。我话俾你，根本已经系一路接紧，冇停过。 系啊， 咁同埋我都讲噶，就系喂，好多人系过唔到个年关噶，依家完全系过唔到噶。 嗯， 咁所以系非常之恐怖嘅，即系上面冇得搞。2016年其实中国嗰个经济预期一定系噶啦，系更差噶啦。 我好同意你记得两三个月前所讲，因为我真系觉得嚟紧个问题开始会浮现，就系话嚟紧将会系即系踏入2016年过完春节之后，中国个问题除咗系经济之外，会浮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就业嘅问题。 系啊， 都。 其实我话俾你听啊，而家已经有一种气氛嘅，嗰种气氛咧，嗱，你而家喺内地嘅人就会知道，就系、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咧，就系自衣缩食啦， 系啊， 买嘢会少咗啦， 系啊， 即系同埋就系好简单嘅啫嘛，那个消费其实就系你嗰、那个你睇唔睇到个 future 啊，或者你嗰个远景啊， 嗯、 你个远景究竟有几清晰，系影响你而家嘅消费噶嘛， 嗯，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睇唔到自己远景嘅时候咧。就算我身邊有啲錢咧，你都唔想使嘅。咁所以咧，嗰個第四季嘅內部增，嗰、那個內部消費咧，其實係冇可能咧係會好嘅。咁、 嗯、 但係當然啦，佢做嗰條數就有佢自己做啦。咁但係實際嘅環境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呢個咧，其實去到最起碼最低限度2016年嘅第一季嘅經濟增長，亦都會反映到出嚟咯。 嗯，同埋咧就係話呢兩三年嚟咧，咪好多人即係開微店嘅，自己開嘅，都感受到個壓力嘅，就係話發覺呢半年至九個月嚟係冇生意，冇、 嗯、 生意之後咧，佢哋亦都會開始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OK 再打翻工，即係話除咗可能廠冇咗批勞動人口之外，而無端端之前。去減嗰條數嘅，突然間再走多出嚟啊！ 係噶， 係呢個 係好大問題。所以呢個咪就係我哋都之前提過幾次咯，就係話你李克強喺今年即係七月打後嘅時間，一路開始谷呢個所謂叫做即係創新自主、自己就業同埋自己創業等等呢啲。系，你可以谷翻一轮嘅，但系好快嘅啫嘛，三几个月咧，你发觉好多人就会发觉咧，呢个创业梦又会醒噶啦，醒咗之后咧就会继续咧又会揾翻工做，但系揾翻工做嘅时候，佢哋就会发现已经好多嘅职位唔见咗，因为啲厂已经执晒。 嗯， 咁然之后咧，你厂一执晒，唔系净系执厂噶嘛， 系啦， 你周边嗰啲服务性嘅行业咧，譬如酒店又跟住执啦，食肆会少咗啦。或者就係商場入面嘅鋪嗰啲咁嘅小店又冇埋啦。喂，你點揾工做啊？去邊度揾咩工做啊？大佬，除非就係個個就唔係個個就走去做賊嘅啫。跟住或者仲有嗰啲騙案嗰啲繼續大量請人啦。唔係淨係拉咗個菲律賓就繼續冇㗎，係繼續有㗎。話俾你聽，咁你咪可能個個就走曬去咧，就史坦尼斯夫斯基咁樣方法演技咁樣就喺度就呢個扮公安，嗰、那個扮速遞係扮咯。然之後跟住你咪揾到份工做咯，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所以嚟緊年。其实几有趣嘅，即系睇下成个大陆系会点搞咯，即系答唔到大家，咁啊，譬如话呢几日啊，呢个礼拜尾嘅时候又嚟一次啦，又呢个股又嚟一个股灾啦。 咁又跌 5%， 咁下禮拜又拭目以待啦，睇下係點搞啦。咁聽講而家又話要搞中信啊等等啊嗰啲咁樣啦，搞券商、啊。 我就講一講啫，即係喺大約11月前講過有好多關於經濟上嘅嘢啦。咁、那個情況就係話 ，OK， 可以講一講，就係、是、因為外圍嘅局勢根本冇人知道，特別係發生咗巴黎嗰件事啦。因為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喺官方嘅層面上會覺得究竟打唔打仗佢哋都未知道，咁、所以所有嘅關於政策上又好，過去謠傳所有嘢都好，就係全部耗氣曬落嚟，包括可能 SDR 都唔會12月入去到呢個位，係所有嘢會停頓曬落嚟。 唔係啊，你邊度收啊呢、這個風 ？SDR 唔入就好大鑊噶啦， 可能會延遲一個月， 延遲都大鑊。 係啊，係啊，咁、但係 跟住仲有美國會唔會加息啦？ 係啦、 如果美國加息就更加進一步就會鼓動呢個資金外逃啦，咁、所以呢，然之後跟住呢，內地嘅股市呢，正常呢，如果除非係仲係靠阿爺托啦，如果唔係呢，正常個市呢就會繼續冧落去啦。咁、但係我哋譬如話尋日係其實都即係我哋做緊節目嘅今日係星期六啦，咁星期五嘅時候我都冇 expect 過呢大陸個股市呢係會咁快又冧返 5% 嘅。即係我諗住呢應該都會托到呢再托返上去接近4000點呢先揾返啲揾返大陸豬去找數㗎嘛。即係我諗住拆嘢嘅策略係咁樣。咁但係就即係諗係咁諗囉。咁但係要跌就要跌㗎啦。咁所以呢個 冇辦法㗎。 冇辦法㗎。係 呀、啊。 咁所以呢即係冇辦法再提點大家啦，每一個禮拜呢一集最後一集啦。總之呢再提大家一樣嘢啦，世途凶險啊，咁啊呢個即係2016年呢大家要小心囉，即係要好、要好小心去行事啦。咁同埋就最後嘅感想就係、呢、這個國家係冇進步過，即係好想講，即係我哋呢八年回想翻咧，其實咧有啲嘢中，有啲嘢唔中啊。咁啊，我哋一路都係想講緊嘅就係、昨天嘅中國，今日嘅香港，或者仲有嗰個大陸化呢啲，我哋中曬。但係好肯定話俾你聽，淨係計呢八年嘅中國咧啊，即係我哋做節目呢八年咧，我真係冇見過中國有任何嘅進步。好多人會講話，唔係啊，八年前仲見到啲人唔識排隊啊，放飛劍啊，周圍踎啊咁樣。咁咪八年之後，可能係少咗會見到啲人放飛劍啊，周圍踎啊，唔識排隊啊，呢啲係少咗。咁但係呢啲係小節嚟嘅啫，整體上中國人真係冇進步過。咁啊，呢八年裏面見到大家富起嚟啊，去到另外一個階段，覺得全個世界都係佢嘅時候，咁你問一下喺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有冇人覺得中國人係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已經提供咗一個答案俾大家。其實我哋呢個國家嘅人其實真係冇進步過。咁所以咧，希望即係喺有生之年啦。啊，就希望可以見到有少少嘅進步啦，喺文明上啊，或者作為一個公民，中國人仲未唔明白乜嘢係一個公民。咁啊，我哋真係十幾億人裏面咧，充斥住好多陳靜心啊、王安啊呢啲咁嘅人嘅。咁啊，如果當每一個人嗰個質素係冇提高，唔知道咩叫覺醒嘅時候，喂，我哋冇辦法去改變呢一個國家嘅。即係你問我有咩好橋，冇啊，對唔住，係真係冇好橋。我覺得唯一可以改變到呢個國家，係咪仲係共產黨統治，我覺得唔重要嘅呢樣嘢。OK， 咁但係如果人每一個中國人都唔覺醒，喂，其實換個黨叫做產共黨或者叫做黨共產係冇意思嘅， 都係一樣， 都係一樣嘅啫，係都係嗰句啦。最後 end up 都係用翻我成日講嗰句 end up 之前，而最後要提一提香港人嘅就係話，我哋身處啲地方 ，OK， 第一節講咗政治啦，第二節講想講多少經濟嘅就係話，92年開始改革開放南巡到呢一刻，大概經歷咗20年有多。 一直以嚟即係因為回歸嘅關係，我哋經濟慢慢開始好依賴中國，但係冇人即係依20年嚟，我哋根本冇經歷過一個 point 嘅，就係、是、當中國經濟一路向下行嘅時候，香港究竟會變成點？2016年將會面對緊更嚴重嘅問題，即係只可以同大家講自求多福咯。 自求多福啦。好啦，嗱咁最後咧就用都係嗰句我頭先想講嘅説話，就係、是、我成日嘅喺呢個節目嘅口頭禪噶啦。有咩人就會有咩政府 ，OK？ 咁所以咧就每一個人要自己去諗，或者仲有就去學識點去分享，影響下你身邊嘅人。你自己識諗，你身邊啲人唔識諗，都係冇運行嘅。咁所以咧就點解我哋要做節目咧？就係、是、希望俾到少少嘅 inspiration 俾你啦。最後呢只歌都係送俾所有嘅香港人，呢只歌其實我喺呢個節目都播過兩三次，咁但係我覺得成首歌嘅歌詞都係我自己嘅心聲，咁好鍾意呢一首歌嘅，咁容許我將一啲部分嘅歌詞讀出嚟啦。用盡力哭，這叫喊似宣示，踏入人間嘅獻詞，命運未預知，要碰上那些事，領悟到才活一次，有些眷恋，有些错失，有些放开，尽管不轻易，吃到痛苦，更懂爱当中嘅意思，未算不智。命运是什么？振作过再失败，就是人生的安排。活着为什么？挫折里去长大，领悟到成熟都不坏。太多重伤，太多理解，太多痛苦，若懂得释怀，勇于进取也可以当一次自信派。呢一首歌系属于林忆莲嘅，歌名叫做《喜乐》。咁啊，有缘再见，我哋唔知几时啊。OK， 咁就多谢大家咁多年支持北上频道，多谢阿迪，多谢 Kelvin， 多谢一班 Regga 嘅兄弟，拜拜。 用尽力量哭，直叫喊似宣示，踏入人间的献词。命运未预知，要碰上那些事，领悟到才活一次。有些眷恋，有些错失，有些放开，尽管不轻易。吃到痛苦，更懂爱当中意思，未算不智。命运是什么？振作过再失败，就是人生的安排。活着为什么？